人生不该止步不前，而应该是心存向上，向着光亮的地方慢慢的摸索去尝试，行动过后才会真正体会到人生有很多种可能。经典就来讲，我行奇，趁着年轻去做更多有趣的事，见识不一样的可能性，你才能踏破种种的诱惑，把自己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。

赏红滩，观绿尾，漫步稻田画，品河蟹，闻稻香，尝特色美食。河蟹疙瘩膏黄满溢，青鱼晶莹唇齿留香，红滩钓蟹，特色马车，网红小火车，各种娱乐目不暇接。中国最北海岸线盘锦红海滩欢迎您。 中秋买好蟹，当然蟹状元。阳澄湖1600亩养殖基地，全国70家直营门店，9年品质，值得信赖。现在拨打400-861-5777，400-861-5777，享受超低预售价。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琴，来自高晓松模范情书。听着高晓松的歌，我时常会忘记他胖胖的圆脸，仿佛眼前是一张瘦瘦而白皙的青色面孔，穿着白衬衫和牛仔裤，在逆光下轻轻的吟唱。他凭着一把吉他和一副好嗓子，被称为校园民谣教父。而高老师的青春里呢，也满是故事。曾经有记者问他说，有姑娘因此对你产生好感吗？高老师直言，那有的是。他回忆过往的青春，说当时的姑娘不是以貌取人的，那时候姑娘呢喜欢的就是弹琴、打架、踢球。那我想在每个70、80后的青春都会有这种想法吧。